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117集，尝过亲密接触的美好滋味，独自入夜就显得漫长而煎熬。 云建威向来不爱安娜自己，他非常需要他哥，即使相隔重洋。 云建威想了个办法，他想和他哥在电话里玩点刺激的。 啊？什么？ 齐峰听他说第一遍的时候没听懂，云建威又认真严肃重复了一遍，齐峰才懂了。寝室里开着灯，他看了眼阳台上正在一边晾衣服一边哼歌的音虫，又看一眼眼前电脑里正在写的论文，脑子懵的，下意识问： 什么时候？ 他弟的声音离电话很近，暖热的气息仿佛就扑在耳边。齐峰听到他弟在电话里小声和他咬耳朵： 现在。 现在？ 云建威把手机支在床头，下床去把门锁上，拉窗帘。齐峰被他这阵仗吓得直冒汗。 现在不行，喂。 云建威脱下睡裤扔到一边，撑着下巴，一脸纯真望着镜头。 为什么？ 我在宿舍。 齐峰喉咙干涩，弱弱的。 有人？ 云建威弯起眼睛笑笑，凑近手机用气声说： 那你就听着吧。 他随手把手机往下一按，齐峰的手机屏幕黑了，耳机里传来清晰的摩擦声，接着云建威软绵的声音响起： 哥哥，不许挂电话。 齐峰一头的汗，他端坐在椅子上，耳机里一阵令人心猿意马的摩挲。云建威声线清亮柔和，染上情欲后听起来格外软糯黏人，那些很轻的喘息无孔不入钻进他的耳朵，窜上大脑神经。殷虫晾完衣服从阳台进来，回自己桌前继续坐下和他女朋友打游戏，边打边聊，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室友此刻在经历一个怎样水深火热的情况。齐峰浑身僵硬，把手机扣在桌上，抬手按住自己额头。手机那头的云建威越玩越来劲儿，他知道齐峰在听。手机这头，齐峰撑着额头静坐了会儿，从桌上抽过几张纸。殷虫和女朋友打完一盘游戏，起身伸个懒腰，看齐峰一眼。 嗯，你鼻子怎么了？ 齐峰把沾了点血的纸扔进垃圾桶。 春天干燥上火。 哦，多喝点水吧。 齐峰一句话说不出来，拿了换洗衣服逃进卫生间洗澡。另一头云建威根本没管他哥死活，闹过一通后就舒舒服服睡熟了。学校即将迎来又一年毕业季，学生协会准备组织一场毕业晚会，郑纯是这次晚会的策划成员之一，特地向云建威发出邀请函叫他来玩。正好学校的音乐社团想出个音乐情景剧，云建威口语好，唱歌也好，社团邀请他参加情景剧的演出，云建威学业不忙就答应了。他有艺术团的舞台演出经验，排练时挺得心应手，音乐社团不乏专业的音乐学院学生，闲暇时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交流演出经验，后来混熟了就一起聚餐游玩。主专业课的结课考评内容之一是要交出一份摄影作品，云建威在准备自己照片集的过程中翻出之前他哥来找他的时候那段时间的照片和录像，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忍不住把这些影像翻一遍，修修照片，把视频慢慢剪辑在一起，总是不知不觉弄到很晚。他平时一般睡得早， 出国后反而作息不太规律，也没有沈纪念天天给他做好吃的，他自己随便吃吃，瘦的脸越来越小。只有齐峰每回和他视频的时候问他好好吃饭没有，他才勉强爬起来去给自己做顿饭。临近交换期结束，云建威归心似箭，郑纯也正好要回国，和他买的同一班机票，学校的捷克考评也顺利通过。云建威把自己的作品集给齐峰看，还把他剪好的视频也发给齐峰，视频里都是两人在伦敦游玩的影像记录，有两人一起吃过意大利面和披萨，牛津大学静谧的绿荫与城堡，夜晚的大本钟和伦敦眼。视频的后面渐渐变成两个人在旅馆里，像一个与外界无关的小世界。云建威拿着摄像机趴在床上，一边录像一边亲齐峰的眼睛。齐峰睡得很熟，翻身把云建威卷进怀里，云建威笑得相机翻倒摔在一边，镜头里是窗外午后的温暖阳光。云建威要齐峰的观后感，视频后半部分非常私密，齐峰只敢说好看，其余一个字不敢多说，生怕他弟当场就打个视频电话过来，要和他深入交流一下视频内容。自从两个人分开，云建威逮着机会就撩拨齐峰，语言挑逗还算轻的。自那个刺激的电话视频开端，他弟兴致来了就要发个照片过来，要是视频打着打着他弟开始贼笑，齐峰脑子里马上就警铃大作，就差把手机供起来求他弟放过自己。齐峰一正值青春的大好青年，天天被他弟折磨得水深火热，有苦不能言，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去沿江公路跑20公里，有时甚至半夜突然出门夜跑，把同寝室的英虫看得目瞪口呆，不知罪魁祸首远在英国逍遥法外。毕业晚会办得很热闹，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和节目，云建威换上欧洲古典演出礼服参演，鲜艳漂亮的像皇家玩偶一般，到处被人拉着合影拍照。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多，结束后郑纯又喊上一大群人在一个当地的英国同学家里开启派对，云建威也被拖过去，一群精力旺盛的年轻人玩到半夜两点才散场。后来不知道又是谁说要去夜游泰晤士河，云建威实在遭不住，溜回寝室洗澡睡觉。